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42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清点嫁妆。 明月，这些都是 舅舅舅妈其实都不知道潘明月现在的圈子。今天刚到陆家的时候被吓了一跳，晚上来潘明月这里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惊讶了。看到周家人送来的一箱珠宝，请影帝经纪人送过来的一堆箱子的时候，两人脑子就开始转不过来了。最后巨鳄送来的那个小箱子才让两人稍微松了一口气。 我也不知道。 潘明月把巨鳄给的盒子放到桌子上，然后看着舅舅舅妈，一时间也说不出来什么了。舅舅咳了一声， 有这些，我跟你舅妈也不用担心了。 这些东西肯定是要陪嫁过去的。潘明月对这些东西倒没有什么概念，主要是秦染成俊给他的东西太多了。他就蹲在地上看着这些箱子头疼。舅妈抿唇笑道， 今晚我们也别去逛学校了，我们清点一下东西，人情要记着。明月，你去找个本子，找支笔过来。 潘明月本来想说不用，但看着两人认真的表情，他也便妥协了，去书房拿笔跟本子。书房平日里是宋绿婷整理一些资料用的，自然有这些东西。他上楼拿笔，舅舅舅妈把箱子打开，清点里面的东西。原本以为周家的一箱珠宝已经够夸张了，却没想到秦修成的几箱东西更夸张。两人看了箱子之后，都没忍住，对视一眼。舅妈不用说，连舅舅的神情都有些呆滞。 这一盒是真的吗？ 他看着里面的一盒切割成完美形状的钻石，忍不住开口。舅妈也恍恍惚惚， 不知道。 明月他认识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 好半晌后，舅舅继续悠悠开口。舅妈看着舅舅，拧了一下眉，无缘无故送这么多东西，关系应该不浅吧。楼上，潘明月拿了本子跟笔下来，递给舅舅舅妈。 这一盒珠宝是周山先生对吧？ 舅舅把第一箱的珠宝记下来，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写得很详细。舅妈就在一边清点，潘明月端着一杯水蹲在两人身边，偶尔会点点头。记完周家的，舅舅才看下本次的大头，另外六箱东西，神色有些异样。 舅舅， 潘明月看向他，疑惑道。舅舅放下了手中的笔，他迟疑地看了潘明月一眼。 那些人跟你是不是很熟呀？为什么给你送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啊？ 他这样一说，潘明月就知道了舅舅的担心点。他把茶杯放下，想了想，认真开口。 就是这个周校长，他们家想认我做干女儿。 然后目光又转到秦影帝的那六个箱子。 这些是秦叔叔送的，我跟他侄女冉冉是朋友，他是爱屋及乌，这六箱除了他，应该还有冉冉的东西。 潘明月解释了几句，舅舅舅妈勉强接受，继续记着这些东西。 表妹跟表哥他们什么时候来啊？ 秦修成这些解释起来还好，到居恶那些简直解释不通，总不能说对方是干什么的呀，吓死他舅舅舅妈吧。潘明月自然而然地转移了话题。舅舅继续低头写字。 他们跟金家一起来，是后天。 潘明月看着两人忘记了其他的事儿，才没有继续提，转而说起了潘香香还有潘季。舅舅手抖着记下秦修成的六箱嫁妆， 这才看向本场最后一样家中，是一个古朴的盒子。他开了一下没打开，潘明月放下杯子走过去看了看，这盒子他在秦冉那里看到过类似的，也围观过程俊开盒子。他手里这盒子没有秦冉当初那么精细，他鼓捣了一会儿就打开了，里面是一对龙凤玉佩，看起来有些年代了，样式令人深刻。舅舅看了一眼，比前面那三个人好多了，不愧是正常的礼物。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句，龙凤玉佩一对。直到很久以后，舅舅看一个频道的鉴古文物，看到上面某代皇帝跟皇后的一对玉佩，觉得那上面的图案非常清晰，恍恍惚惚才猛然想起来。 哎，这不就是潘明月之前收到的那一对？ 两日后，潘季、潘香香还有金家三口人都赶到了京城，这么多人自然不能全住潘明月这里。婚礼现场也不是在陆家，还是在秦冉和陈相继办过婚礼的地方。金家跟潘季他们被安排在这条大巷子里的一个小四合院，手笔依旧不小。潘香香不太懂这小四合院意味着什么，但潘季跟金家三人心里都有些清楚了。潘季没有听家里人说过这些，冷静的脸上也掠过些许的震惊，但金父并不太意外的样子。 一见过那位陆先生的车，你就明白了。 金父看着大门外，也带着好奇。 放心，明天婚礼就知道这位陆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。 京城的事，金家人自然不知道，金父也就知道那位陆先生看起来不简单。能在这里有一栋院子，金父自然清楚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他正想着，外面有人敲门进来，进来的是程管家。他笑眯眯地看向潘季跟金家一行人，最后将目光放在潘季跟潘香香身上。 我是负责你们这次京城之行的人，明天我们会从宋博士的家里出发，8点的时候我来接你们去他们那里，你们看时间上行吗？ 这些潘季跟金家都不清楚，只记在了心里。潘季朝程管家颔首道， 可以的，谢谢您。 用不着谢，有什么事随时找我。 陈管家给潘季留了电话。 我就在隔壁的那条街上。 同潘季金家人说完之后，陈管家又匆匆去查看婚礼现场有没有什么疏漏。经历过秦冉，再到何晨，程家、秦家这行人几乎已经轻车熟路了，所以才接手了陆家举办婚礼的事儿。主要是程俊那个大四合院买了也没有怎么用，已经是这些人眼中公认的举办婚礼现场的地方。他走后，金父看向潘季， 他说的那个宋博士是？ 他记得潘明月好像是个孤儿。潘季也还没有见到潘明月，就跟他爸妈通过一次电话，不过也大概了解了潘明月这边的情况。 应该算是他哥哥吧。 哦， 金父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